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两个黄鹂鸣翠柳，你还没有女朋友。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也是大家一直期盼的一期话题啊。之前总是聊这个恋爱呀、失恋呀，这次我们说说单身的好处。 对， 可能听到第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的主题了。今天的第一首歌也是非常的逗，叫做《单身狗之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吧，非常火的一首歌。两个黄鹂鸣翠柳，你还没有男朋友。 这个单身的话题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强烈的呼吁哈，说老是分享那些恋爱的小甜饼的故事，什么时候能够照顾到我们这些单身狗一族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来了。 对，刚刚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慕寒的《单身狗之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短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叫做《单身万万岁》，来自一心。 对，赶紧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叫做科科超可爱，他说单身呢，除了有的时候会觉得孤独以外，都是好处。就是不谈恋爱，啥事儿没有。就难道 对 难道电视剧不香吗？追星它不好吗？干嘛要谈恋爱呢？ 哎，最近你说追剧啊，我最近看了一个剧特别的有意思，叫做《庆余年》，你看了？ 就是张若昀演的嘛，跟李沁演的 啊。对、 哦、我看到他们的宣传了，但是我没有追呢，还。 啊，这个剧真的是那种无厘头，但是又特别有意思的那种，就是还是挺颠覆以往的那种剧的感觉。 我喜欢看那种就是青春偶像剧嘛，前段时间看《初恋那件小事》也是，就是很甜的那种校园的恋情。哎，我刚追完这部剧。 对，回头我也看一下。例行例宿，他说呢，拥有了整片森林，想看哪个帅哥就看哪个帅哥。 嗯，是的， 反正单身没有人管我。 当你谈了恋爱之后，你就只有眼前的这棵歪脖子树了，看不了其他的森林了。 对呀、啊、而且他还说，不管是明星还是身边的男的，只要是帅哥我都可以嗑起来，不用担心再有两个闺蜜一起嗨就美了。 是太自由了哈。 有帅哥和闺蜜就够了，不需要男朋友。 木叶他说，首先呢可以开开心心的追星，不被束缚，其次呢偶尔可以跟别人搞个暧昧，再者呢出门可以吃自己喜欢的、玩自己喜欢的，最后呢一个人住实在是太舒服了 啊。搞个暧昧，这个 有意思、啊、 对这有意思，就是我今天跟你搞一搞，明天跟他搞一搞，我也没有也不渣对吧，因为我也没有承诺过你们什么，没有名分。 这样真的好吗？ 快乐单身万万岁，不必为谁掉眼泪，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寂寞不需要安慰。快乐单身万万岁，想做什么都 OK， 那些喜欢我的小妹妹，你们还有机会做我的宝贝。快乐单身万万岁，不必为谁掉眼泪，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寂寞不需要安慰。快乐单身万万岁，想做什么都 OK， 那些喜欢我的小妹妹，你们还有机会做我的宝贝。那些喜欢我的小妹妹，你们还有机会做我的宝贝。 下一首歌来自于黄子韬的《单身》。 哎，你知道吗？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看涛涛发微博，就是那种 特别自我的微博。 哦，是吗？我觉得他拍的一些那种真人秀的综艺节目也挺好看的。 嗯嗯，他就是那种经常这个背着经纪人助理的偷偷发一条微博出来，后来又删掉 啊，就很真性情了。我忽然想起来，就像小 S 啊，他经常也是喝醉了酒录一段视频发到网上。 太可爱了，我觉得这种人。虚拟未来同舟共济，他说呢，前段时间我听音乐的时候看到了一条评论，那条评论给我的感触很深的。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以后顺利的话，我会买一套公寓，养一只柯基，一只英短，孤身一人，自由且满足的度过余生。如果不顺呢？哦，那就结婚生子吧。 结婚生子是下下策 啊，看来男朋友还不如一条狗。 小胖子爱吃肉呀，他说不怕孤独，全是好处，有自己的空间，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爸妈自己疼，买化妆品呢不用犹豫，跟姐妹出去吃吃喝喝，随心所欲，没有架吵，也没有绿帽子戴，没有疑心失眠，也不用操心怀不怀孕，婆婆喜不喜欢我，孩子哭了饿了怎么办，单身全是快乐。 对，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一谈恋爱的话，自己的钱包就这个流失的特别快，特别的费钱，看个电影吃个饭也。 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段子说，这个谈恋爱之后呢，女生的伙食是会越来越好，然后谈恋爱后男生会吃的越来越差。 对对对，真是这样。 是吗？ 对，特别是中国男人嘛，就中国男人一定要一切都负责，就是买单一定要男人来付。 对，偶尔 AA 的话吧，还可能会被人说小气，是吧？ 对对对。下一首歌来自于刘惜君的《空白的记忆》。 CV 乔木他说呢，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如果单身便能抛去谈恋爱的时间，而这个时间用来干什么都行，这便是单身的好处了。 嗯， 确实是自己的时间会多一些。 是的， 可以打打游戏啊，可以呀那个浇浇花呀，喂喂鱼啊。 你像谈恋爱的时候呢，自己有闲暇的时间会联系对方说，哎，你要干什么呀，就两个人商量着来，就完全没有自己主导时间的那种自由感觉了。 对对对，而且你要是不考虑两个人一起的事儿的话，你就会被骂的。 对对对，就好像说你怎么那么任性呢，你都谈恋爱了你还这样啊。 对， 对，就总是有一种那种心理的压力，就是觉得应该陪陪女朋友，应该带她去玩，应该给她买什么东西之类的，你要不做的话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别扭。 对，是这样的，道德绑架吧。我想做一只牛牙妮，他说呢，不用担心分手，不用在这个大冷天腾出手来回信息，也不用费尽心思的去准备礼物，不用强装开心去哄她开心。 对，真的是这样， 省去很多沟通的成本， 就自己一个人 维持一段感情的成本， 对，自己怎么爽怎么来，我自己想干嘛干嘛。 对对，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 她说呢，同事今天问我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谈恋爱呢，我回道我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想不开谈恋爱呢。我还要补充一下，同事问我麦当劳第二份半价的麦旋风吃过吗，我说我每次都可以吃两个哟。 也是哈，有些人眼里就觉得谈恋爱就一定要谈恋爱，也没有道理，但有的人就觉得说单身快乐，单身万岁。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好久不谈恋爱就特别想谈，一谈恋爱之后呢又觉得单身的时候还挺好的，就是这么矛盾。 那你现在处于什么状况呢？好，看来是我俩谈腻了有点。 没有没有没有， 淹没了我像汹涌的潮汐，该紧闭我双眼或背叛我的心，忘记过后该如何面对你，忘记过后是空白的记忆。 下一首歌来自于魏晨的《星辰大海是你》。 自从有了你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去看星辰大海了，就只能看你了。 星辰大海，我觉得这个词还真挺浪漫的，都说什么少女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或者说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啊，就感觉哎呀好浪漫，好像要去诗和远方了。 我喜欢大海，我爱过你， 渣。 突然怎么就画风变了呢，没有那么浪漫了。爱牙川的大猪猪他说呢，想出去浪去蹦迪去嗨歌的时候就好羡慕单身时的自己啊，现在有人管着了不让你随便蹦迪了。如果我谈恋爱的话我也不太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天天去蹦迪啊，去各种啊那个 KTV 什么的，觉得没有安全感。 这个得要看个人性格了，你像我是从来也不是从来不去，就不是很喜欢太喧杂的吵杂的那种环境，要去的话可能也 不太喜欢喧喧的，我还以为 喧喧 太喜欢喧吵。 要去的话也就跟朋友坐在那个就安静的一个小店里啊聊聊天什么的就好了。但是我身边也确实有朋友 清吧呀咖啡店， 对，有朋友会喜欢去那种嗨一点的地方，他会觉得就是放松自我就很嗨，就觉得人生就要过得精彩。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 其实闹吧也有闹吧的好处，就有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闹吧里那种音浪，这个冲击心脏的那种感觉，就觉得特别舒服。 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起来。 对，我是大野哥，他说呢，水我自己能扛，电我自己能插，网我自己会修，寝室有人喝醉我还能给扛上六楼，我要男人还有啥用呢。真是啊，名字都叫大哥 要你有何用。 受的伤也要相遇，想要有想你。 的天和地，留下第一滴泪，是分离。宿命里，轮回里，星辰大海是你，为你挡下人间风里，再多伤也要。 下一首歌来自付辛博的《我一个人》，歌名字听起来好寂寞。 郭宝佑他说呢，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以前非常节俭，突然有一天呢他变了，花钱大手大脚起来，我还以为他中彩票或者家里拆迁了呢，一问才知道啊，原来是分手了。这个朋友说的就是我，是他和他自己呢。分了手之后反而就是自己的这个花给自己身上花的钱多了起来。 嗯，还真是这样，想想也是，我以前分手的时候也是，就反而给自己花钱更大方了。 就之前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被这个女朋友剥削了是吧，有点钱就想着送礼物啊，然后过生日过节日啊，都根本没有什么闲钱省下来给自己。 我恨各种节啊，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呀，什么这个圣诞节呀， 哎，马上要到圣诞节了耶，莫大人你准备好了吗？ 对对对，真的是我的荷包有点惨，有点难啊。超级爱吃肉，今天怎么这个大家的网名全是跟肉有关的。异地恋读研，相距1200公里，每天自己去实验室，自己去食堂，自己去找美食，类似于单身，最大的好处是两个人各自努力，有更多的时间搞研究了。早日发 SAI 吧，早日毕业，早日结束异地恋。 哦， 这异地恋好像就跟单身生活似的，然后手机里养了个电子宠物。 是是是。 对，哎，他的头像还蛮可爱的，是那个詹姆斯的那个 Taco Tuesday 的那个表情。 左右都是过去，他说，哎呀，这么一问我吧，我突然开心到不知道从哪一条开始说，哈哈哈。有那么高兴吗？ 是多开心， 是喜极而泣。 戴安娜是月亮姐姐，她说呢，会越来越坚强吧，遇到多难的事儿，咬咬牙也都挺过去了吧。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有人陪着的时候反而更脆弱，一个人的时候感觉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了。 嗯，是。明天好吗？ 惊涛向前滚，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我要的自由在哪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一眨眼路很陌生，向前走吧，别怕一个人，风太狠，人像风筝，需要蓝天还有命运之神，把往事搞丢的人能找到新的完整，谢谢你光临我的梦，放我的心狂奔，张开眼，天地很宽，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对不起梦很小声，听仔细了，未来没有分身，给回忆名字的人有几个世界在等，就算剩下了我一个，我也快乐和稳，明天好吗？就这样吧，我一个人往前走。 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倍速计划的凭本事单身。 凭本事单身你怎么样，你拿我怎样。 嗯，考拉睡醒了，之前很爱评论调频的话题，可自从单身后呢，只是听，很少评论了。单身有什么好处呢？单身的好处可能就是在羡慕与冷暖自知中反省自己，并且憧憬下一段感情吧。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 哎，这个单身了以后反而很少评论了啊。哎，我怎么记得大家都是单身的时候才愿意来听我们的节目，才愿意来找我们玩，一有了这个新欢之后就把我们给忘了。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嘛，有的人喜欢热恋的时候有点各种炫耀是吧，你看我有狗子啦，我跟我狗子的二三世。然后就单身的时候，对，就可能每个人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都记得我之前去郑州演出的时候，有一个现场的助理小姐姐，然后她就是，她说第一年来看过我那个演唱会，然后是单身的时候，第二年没来，因为谈了男朋友，第三年分手了又来看了，觉得挺好玩的。 我有点心疼你，莫大人。 对，只有舔烧的时候才想得起来我。 对，你是一个备胎，你知道吗？ 大众备胎。抹抹茶他说呢，可以自由的和男性朋友相处，以前可是没想过的，如果谈恋爱那我那些兄弟可咋办呀，又要考虑对方的感受，我至今没想好办法呢。 哦，对对对，有的女生会有一大帮兄弟的，你说这种哥们儿怎么办呢。 哎，你知道吗，好多人同感他，又点赞又同感。 哦，是是是，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男性的哥们儿，所以我不曾遇到过这样的困惑，但是确实是有女生哈，有很多的男性的朋友，你说那男朋友会吃醋吧。 偷偷告诉大家，萱草只有我一个哥们儿。 就我觉得你说是吧，你说断绝关系好像也不太现实，然后你说联系吧又怕男朋友吃醋，维系不好这个度，还真的是有问题啊。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还真的会吃醋。哎，我受不了女朋友会有男闺蜜。 我知道了，我跟你讲，我们下一期调频的话题又有了，你如何看待你那个对象的异性朋友。 嗯，对对对，可以， 对，让大家来说一说， 我下期要征集一下。 对， 下下期吧。其实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其实今天还多了一首歌呢，但是我觉得时间还是不够，还有很多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对，那希望大家能够在新浪微博哈找到我们的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每一期的话题下面都欢迎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哈。 嗯，还有你的故事。 嗯，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吧。 嗯，咱们下周二再见，拜拜。 嗯，拜拜。